2019年，我们 Ma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首先问下 Kella， 点解今日我哋即系你带一支 Wolfman 上嚟啊？ 系，冇错，就是因为知道上次你个节目啦，啱啱台长懒神 饮晒啦，我哋 饮晒啦，唔系，最紧要系个节目原来系一个重新嘅节目嚟嘅，咁样想衬翻个节目啦。咁呢一支 Wolfman 其实都系有一个重新嘅酒厂而带出嚟嘅，咁所以就会拣翻呢支酒嚟衬翻，同埋呢酒都似我咁啲 spice 都辣辣地嘅呢支， 系啊，但系佢色同我哋上次嗰个争好远嘅。 冇错，因为呢一支讲咗佢系一个本身一个200年嘅新酒厂嚟嘅，咁讲翻个名先啦，呢个 Wolfman 佢呢一个叫 Aurora， 即系极光。咁呢一个因为佢系喺苏格兰最北嘅一间酒厂嚟嘅，而家佢开翻之后。咁就一嚟有啲浪漫啦個名，同埋佢嗰隻 wolf 隻 wolf 咧，我成日覺得個樣有啲似貓嘅，佢嗰個 label 呢個。係。咁同埋咁呢一支酒佢就係一個除咗話佢係，因為啲人呢一排都好多人係會開翻一啲舊，可能之前經濟唔好執咗嘅酒廠啦。咁但係多數都會用翻一個比較欣賞佢哋個傳統嗰個手作，就成件舊事 copy and paste 咁樣做翻出嚟。咁就係咁當然好事啦，你重新一啲值得保留嘅嘢。咁但係呢一隻 brand 咧，就反而佢除咗用翻舊個手法，即係佢都係 handcraft 啊，用翻舊個手法，就唔係嗰啲大廠生產之外咧，佢係請咗一啲佢請咗啲新人翻嚟，就搞翻個新嘅唔同浸桶啊，或者唔同嗰啲做法。 你頭先提到佢如果係 handcraft 啊，即係佢手工做嘅，咁、那個具體意思係點解？ 即係有啲譬如好多大廠嘅 whisky， 佢哋嗰啲post still 係攞嗰啲銅post still 係攞銅桶整啦，有啲係叫做stainless steel 嘅，嗰啲係工廠式，唔係工廠式製造咯，佢都係以前用翻以前嗰個。 嗰啲係不鏽鋼嘅桶嚟 㗎。有不鏽鋼有啦，有啲就算即使唔不鏽鋼都好，佢都工業化咗嗰啲，因為你諗下全世界一年賣幾多支 Johnny Walker 係咯，佢冇可能用翻以前嗰個蒸餾廠嗰個方式，咁所以大多數人而家好興就係開翻啲舊廠，我哋叫 lost distillery 啊，即係而家好興復興。 佢嗰啲廠原本係執咗㗎啦。荒廢咗，就揾人再去執翻佢。 係啦。 咁但係啲嘢就理論上就唔改嘅。 係，同埋佢當然佢會揾翻當年嗰啲如果執得唔好耐嘅就當年揾翻啲人文啦，執得落去就揾翻啲文獻，就盡量帶翻出嚟嘅。咁呢個都近年都興嘅，好多 IB 又好，同埋有啲 brand 看似新 brand 啦，其實係一啲 lost distillery 嘅叫做，咁呢一間其中之一。咁但係佢除咗用翻舊手法之外咧，佢就加咗一啲新嘅元素落去，咁就襯翻個節目啦，啲舊嘅重新再加翻新嘅元素，古法洋酒。 係啊，咁咪又可以叫做新瓶舊酒。 新廠唔係舊廠新酒，舊廠新酒。同埋特別呢一酒係因為佢個新酒點解咁做咧？佢就係迎合翻而家個 market 嘅口味。其實因為人飲 whisky 個口味都轉咗好多。 點轉法啊？ 曾幾何時講翻譬如 Macallan 啦 ，Macallan 係 space side 噶嘛，大家一諗就覺得係 sherry cask 啊，好甜咁樣啦。其實就 space side 嘅 whisky 或者 highland whisky 嚴格嚟講係一啲都唔甜，一啲都唔係咁可愛，係一啲人嗰、那個人嘅佢除咗人嘅喜好，因為 Macallan 咁啱佢就浸咗sherry cask 撞正咗，就變咗代表咗。呢、這個都有用 ，sherry 就係一啲西班牙做個啤梨豆，即係 sherry 啦，一啲強化嘅紅白餐酒，多數啲 dessert wine 用過嗰個桶，咁有啲甜味黐咗喺度噶嘛，咁就會攞翻嚟浸嗰啲攞翻嚟浸 whisky， 所以點解有啲酒咧，好似 Macallan 個色咁深色，因為啲紅酒色甩咗落個桶度，甩翻落啲酒度，係啦，咁但係其實以前就唔係咁噶嘛，咁所以而家就有啲好新嘅口味出翻嚟，咁但係200年前嘅口味係咪大家都啱飲，或者係咪大家都滿足咧？咁所以就會有好似 Wolfman 呢一支酒咁樣。就有呢一個咁嘅產品出咗嚟㗎啦。 嗱，佢我上次咧，我哋飲嗰個深色好多喎。 係啊，你問我顏色。 如果這個呢個咧，你唔擺啲即係個樽喺度咧，我未必認得係威士忌喎。 係啊，同埋你睇翻個顏色，呢一隻佢特別就佢呢一隻顏色叫做多數叫 dry yeast 啦，即係乾咗嘅或者和 dry 和乾草咁樣食啦。但係其實值得一提嘅就係多數呢一支就比較年輕啦，講翻個酒廠係重生過，其實佢都係短短幾年嘅時間嘅啫。咁但係佢個色雖得淺得嚟，佢係會係個顏色都係深啊，即係唔係係點講咧？唔係冇咁氣，有啲係好有可能深色，但係好薄嘅嘛，你食亦都係厚啲嘅。 咁就見到佢係浸桶係有落少少心機落去嘅。咁淺色原因除咗係因為佢年輕之外啦，都因為佢嗰啲桶嘅關係嘅。譬如紅酒桶或者 sherry 桶咪會甩啲色會深啲咯。如果攞其他桶就咁木本身唔會甩色噶嘛，咁就會淺色啲。係啦，咁所以呢一隻色都我都覺得已經係望落去都係難得嘅。如果呢啲咁嘅酒， 咁佢呢個色係代表佢嗰個酒嘅body。那個酒的本質是怎樣？ 代表它會它多數是一定的桶，可能一是就用一些圓桶，可能是新桶啦，或者是一些不是 wine 或者是一些 dark rum 的桶，即是一些它本身個桶之前浸過的東西是不會偏向那麼甜或者那麼深色的東西，看下去那你可以 expect 它會是會辣一點，還有是會喝下去是會有 punch 一點，就是你的 punch 一點，那些叫 punch。 嗯，那我試一試一口先啦。這個就沒有上次我們喝的支那麼那支就坑一點， 但你忘記聞了。 是的， 因為其實這支你聞下去呢，它是會它有些得意的，它望下去和聞下去和喝下去都分別都頗大的，是當然它是辣的嘛，但你細心點聞一聞，它是那些有些比較反而甜一點，好像鴨梨一樣的，都頗討好。那為什麼會去到這樣呢？就是因為這一支 Woofer 它這個 Aurora 就是它拿回係攞三隻唔同嘅桶嘅，其實佢用咗bourbon cask 啦，bourbon cask 同埋呢一個 sherry， 同埋仲有呢一個係quarter cask，quarter cask 值得一講嘅。呢一個就係佢作為一個新派 whisky 口味嘅嗰個精髓喺度。其實咧呢支豆咧，我都睇翻佢啲 review 係好壞參半。咁但係跟住我見到佢非常之咁有趣啦，因為一個即係咁樣重新嘅酒廠，然後佢仲咁大膽做呢個嘗試，咁但我覺得係有道理嘅。因為 quarter cask 嘅意思咧，佢係用埋XPT whisky， 即係上次我哋飲嗰只嗰啲鬼佬阿叔阿伯嗰只味，嗰啲叫泥煤味啦，嗰只桶嚟浸過嘅。quarter 就係個桶再細啲，咁啲味會再 intense 啲，所以都見啲色咁深嘅原因都係咁解。咁 quarter 就可以佢有少少嗰啲 peaty 味，但佢又唔係好深好勁，好似以前 LaCroix 啊嗰啲咁樣咁勁嘅 peaty 味，但佢就有 40% 係攞啲桶嚟浸嘅。咁所以就迎合翻而家個市場咧，大家好追求 peaty， 唔知點解。雖得我個人唔係咁喜歡，咁但係有好似呢只咁有少少個味喺個底度。 咁聽你咁講，佢基本上嗰個分嘅都係喺個桶上面。 桶居多同埋氣候居多，咁佢呢個水都會清，因為佢始終近佢係比較北啦。我哋叫 crispy 啲咯，佢啲如果啲水越近北冰洋嗰啲水係會 crispy， 你落翻南啲，好似 ocean toasting 嗰啲嘅話係會你係會感覺到係重，即係嗰啲就係冇咁跳脱啊啲水係啦。咁同埋佢呢個就溝咗bourbon 啦 ，bourbon 就係我上次講過我都好中 bourbon， 咁所以佢就會有翻啲甜味落去啦。咁加埋始終唔知點解咧，因為即係唔知點解，因為 Macallan 嘅關係咧，全世界對 Sherry Cask 呢樣嘢係好係見到好覺得就覺得開心嘅。所以你見到佢個 label 字都好啦，佢都係寫住其實最大隻就係寫 Sherry Cask 喺前面。 哦，喺呢度睇到嘅。 呢度有係冇錯㗎，係啦。咁但係咧，呢度 睇 Sherry 屋。 睇到。 係啦。咁但係其實佢有三隻屋嘅。咁即係呢個都係 marketing 啦，做得幾好嘅。即係因為有啲人抗拒 Pity， 但 Sherry 屋冇人會抗拒嘅。咁但係識即係如果你識睇少少一隻顏色，都知佢即係唔係淨係 Sherry 屋咁簡單㗎啦。咁就變咗。所以反而我覺得佢大膽得嚟，佢係完全好配合翻個 market 需要。 係嗱，呢度佢招致仲有埋嗰個 distillery manager 嘅，即係佢個人簽名嘅。OK， 係 而家 好興啊， 好興嘅真係好興。係啦，咁所以而家呢個叫我哋叫 triple cask 嘅 distiller 呢一隻係比較時興，同埋佢都會比較大眾化，迎合翻唔同人嘅口味。即係你有啲呢一個味可以話係一隻，如果你哋同佢講。我同你講得三年，你都唔信，咁就係一個幾好嘅、幾成功嘅 blending 嚟，我覺得。 咁你自己中唔中意飲呢隻酒 ？OK 啊，其實佢我開頭我第一次試，我多咗 blind tasting， 我冇睇過 review 試一次先嘅，跟住我見我都我係覺得幾特別，但我冇諗過佢係有落個 quarter cask 桶嘅，其實因為佢啲 peaty 味係好 underneath， 但係都係反而係可以將一啲本身唔係咁中意飲 peaty 嘅人，可以拉埋過嚟呢一邊度，咁真係幾好呢個，所以我覺得。 咁我哋形容一支威士忌咧，我哋有啲乜嘢嘅形容詞，有啲咩嘅詞彙咧？ 形容詞啦，最緊要而家都係嗰句啦。pity 就真嘅啦，因為 pity 個字真係嗰個拗點嚟個，有幾重啦，十幾個度數分啦。跟住譬如去spicy 都係啦，因為 spicy 就係嗰入口嗰陣辣口嗰陣味啦，或者會唔會 burn 會唔會得辣口啦？會唔會有 burn 咗 flow 啦？跟住或者甜就多數同埋有啲我自己叫棉花糖嘅好中意，因為好多而家啲新酒都棉花糖味。佢哋有 cotton candy 或者 caramel， 跟住都會有啲係dry fruit 味嘅，即係譬如似翻紅酒或者白酒嗰邊啊，譬如嗰啲咩 dry figs 啊、dry apple 啊嗰啲嘅， 即係果味啊嘛。 果味多數都係 dry 嘅，咁 whisky 你唔會有生果味噶嘛，都係嗰啲 係乾果味。 乾果味係啦，都會有嘅。同埋 follow 啦，咁如果你真係根據某啲 brand 嘅 brand 嚟講，可以有五類味嘅，有首先有。follow 啦，跟住有 creamy 味，跟住有呢、這個citrus， 跟住有呢、這、一個係咪先？跟住有呢、這個pity 係咪 smoky 係啦 ，smoky 同 pity 有啲分別嘅。smoky 係 highland 居多嘅 ，pity 就係唔係 smoky 喺島居多嘅 ，pity 就 highland 居多嘅。咁都係因為個產區問題，係啦，咁就咁樣分咗幾隻唔同嘅同埋 fruity 係啦 ，fruity 同 citrus 係兩樣嘢嚟嘅，即係因為始終有啲點講咧？即係酸性嘅橙 ，citrus 中文真係冇中文，我研究咗好耐。所以啲橙啊、檸檬類嗰一隻嘅果香味，同埋你真係 fruity 係兩類嘢嚟嘅，都分咗兩類。咁大致都係咁樣分 blending 嘅。咁主力咧都會係 pity 好輕嘅啫，其實。然後都係睇你啲 citrus 同埋 fruity 啊，同埋 creamy 都係可能得兩成到咁樣 blend 落去嗰啲味。呢個 master blender 都會睇翻個比例。咁但係。冇啊，有一定 formula 嘅，但我見過好多出色嘅嘢都係唔跟規矩做。 咁呢只酒係屬於咩價程嘅酒咧？中價定係還是？ 中價。 中價酒。 但以佢個年份嚟講，佢係唔算中價，即係佢係算比較貴啲。 貴。 係因為佢第一呢、這個我講咗係新酒廠啦，佢做咗第一水酒出嚟嘅時候咧，咁其實正常你做任何一個 blending， 你會留個酒膽喺度嘅嘛，即係個上水酒味喺度嚟做。 即係等於茶膽啦。 冇錯，係啦。咁但係exactly， 但佢呢個係新廠嚟嘅嘛，咁變咗第一水佢出咗之後咧，其實佢就咁第一水就冇啦，嗰、那個係叫 sample zero 嚟噶嘛，咁佢就會呢、這個就係咁就嗰個都唔係好算一個完成品嚟嘅，對於我哋嚟講，咁呢一支就真係第一支佢攞翻上一水第一個出嚟嘅，再加多佢而家特登釀呢一隻 cast 嘅呢啲落去，咁就變咗呢個會係第一個比較 complete 嘅 number one 第一支個廠出翻嚟嘅，咁 which 佢好大膽，佢唔出翻 casting 味出呢個味，所以我都幾欣賞。 即係一種新嘅嘗試啦， 新同埋佢咁大膽買翻間新酒廠翻嚟重新咗佢，但佢唔出翻佢原 original 味，即係唔做復刻版，即係出就出新嘢喎。我呢個我都覺得係值得一推介。同埋 佢呢隻酒，如果一般嚟講就飲嗰時會配啲咩嘢，定還是就咁單丁飲？ 呢一隻其實首先我建議你加 AA 水落去啦，其實我哋都加 AA 水落去。 咩水咧？ 少少水咯，即係加兩三滴啊意思係，因為始終個汁就比較young啲啦，嗰啲味冇咁出嘅，你加翻啲水先至會嗰個 palette 會出翻嚟。咁如果呢一隻啱襯啲咩，食啲個 nuts 嗰啲都 OK， 因為佢呢個聞落去都比較creamy 啲嘅，咁食翻啲 dry nuts 都 OK 咯，我覺得呢個。 咁如果一般用餐咧，其實威士忌係配咩菜嘅？ 一般用餐威士忌配朋友，唔係威士忌 配朋友， 有威士忌有朋友就唔知食緊啲乜嘢已經。配咩菜咪都會嗱，都係我好堅持，我係好中意威士忌配中菜，其實唔係即係總之啲比較油膩嘅嘢啦，譬如 係 啦，係啦，即係最好嘅三寶都係配譬如燒鴨啊，或者配係啦呢啲。咁如果西餐嘅話，可以配翻一啲 牛扒啦， 牛扒都得嘅，牛扒唔係我講埋油咧，係啲乜油膩啲嘢，其實係鵝肝嗰啲咧會好啲。 鵝肝係 油膩啲嘢會好啲，冇錯係。 咁啊，今日咧就呢支酒咧，我飲落都唔錯嘅嚇。 冇錯，係好似我咁 young 又咁 spicy 啦，所以我等陣攞過嚟出我自己。咁個節目 OK。 好啦，咁啊，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一次啊，請阿 Cat 再帶一支。另外一支酒上嚟啦，好嘛？ 好啦 ，OK， 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